想，恋爱的女子似弱者，眼泪似是沉默说话，因你慢慢已谢。越来越怀念你那些体贴与狂野，我极幼稚的思想里唯独这些，希望你对我说快说吧，假装关心可以吗？即使你拒绝留下，怀念你对我说快说吧，莫再浪费梦念吧，可惜我只懂牵挂。想像你那灰色风衣遮掩我心事，心从来是不必理智，谁亦只可年轻一次，未能睡而梦却满泻，恋爱的女子似弱者，眼泪似是沉默说话，因你慢慢已谢。越来越怀念你那些体贴与狂野，我极幼稚的思想里唯独这些，期望你对我说快说吧，假装关心可以吗？即使你拒绝留下，怀念你对我说快说吧，莫再浪费梦年华，可惜我只懂牵挂。 怀念你对我说快说吧，莫再浪费梦念。